Hello， 大家好，毓敏会客室第一季的 USB 有手指买了，总共有54个 MP4 的电脑档案，13集的影片，咁啊定价咧就系388蚊，有13位重量级的嘉宾就参加呢个毓敏会客室的录影，节目是非常精彩。嗱，你可以上嚟 My Radio 购买，亦都可以上网购买。海外的朋友加少少邮费，我哋又寄到你府上。嗱，数目就好少嘅，卖完咧我哋要再做过，咁大家有买咧就趁手啦。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新一集嘅天下波经啦。咁有我 Cyrus， 同埋有麦后嘅 Low Sir。 系，大家好。 咁啊，今日啊，两个主持都唔得闲啦。咁其实冇所谓。咁咧，我今日都好多 topic 要讲嘅。咁今个礼拜最 hot 嘅 topic 咧，就有少少唔同篮球有关，都有带啲关系嘅。因为咧，今个星期日咧有呢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咁啊，奥斯卡颁奖典礼有咩咁特别咧？同我哋天下波经有咩关系咧？就因为Kobe Bryant 咧就赢咗个奥斯卡金像奖。咁咧，点解会赢奥斯卡金像奖咧？就因为佢有一个叫 animated short film， 叫做咩啊？嗰个叫做 My Dream 系嘛？即系叫做一个5分钟嘅短片啦。短片啦。咁啊，讲呢样嘢，大家就话，我谂系 Kobe Bryant 可能系第一个或者首先系一个咧 NBA 球员赢咗冠军之余咧，又赢埋奥斯卡。或者可能又首先第一个球员咧 ，NBA 球员攞 Oscar 啦。 首先第一个球员可能运动员啦，冇关 NBA 球员啦，就赢咗又赢埋奥斯卡。 运动员我唔知喎，篮球一定系啦。 篮球一定系啦，系啦，系啦。 运动员我真系唔知啦。 运动员可能唔知道要查下啦。因为篮球员咧，佢就哇，即系佢赢咗5个冠军戒指，佢赢咗好多篮球奖项，赢埋奥斯卡最佳嘅动画短片。嗱，咁呢个动画短片咧，就只不过系5分钟嘅啫。但咧，我阿老 Sir 有睇過啊，我都睇過啦。 佢啊，搬去個掛喺個 banner 嗰陣時睇過。 係佢掛，因為佢係 Kobe 幾時退休？係咪2-3年前啊？ 啊，退休上年啦。 前年 啊 ，OK。 前年即係2年到啦，即係佢做呢個 anime short film 係都即係差唔多為佢退休噶啦。嗱，咁我睇咗呢個 anime short film 咧，雖然5分鐘咧，但係你睇到咧佢嗰個。佢嗰個動畫啦，同埋嗰啲音樂嘅配樂啦，同埋佢嗰個 Kobe 嗰個口述咧，三個人嘅夾得好好嘅。夾得好意思咧，就話每一樣嘢唔會搶定嗰個風頭，三樣嘢配合得好好。 佢個文章係寫咗好耐喎。 係，佢係好似係其實佢話咧，呢個係一個詩嚟嘅。佢詩咧咁就用呢個 animation 咧表達出嚟。係 啦。 另外一樣嘢就係咧，配樂都好乸勁喎，配樂係 John Williams 喎。John Williams 係邊個啊 ？John Williams 係配 Star Wars， 好多大師級嘅Indiana Jones， 好多好多 E.T. 外星人都有佢份嘅配樂，應該 E.T. 都係佢做配樂嘅。 佢個畫家都係出名嘅喎。 畫家嗰個動畫師都出嘅，三個都係勁人嚟嘅。OK， 咁我仲睇埋佢喺網上嗰個22分鐘嗰、那個製作短片，就話佢點樣製作呢樣嗰樣啦。 嗰、那個冇睇過。 嗰、那個咧就跟住咧就揾埋佢唔知2-3年前已經揾 John Williams 咧，就同佢喺個星期食飯，大家傾，就揾佢出嚟做配樂。OK， 咁啊，但係佢出嚟個效果當然好好啦。成個短片就話Kobe， 即係其實佢都係佢由佢嘅夢想開始啦。 細細個嘅時候嘅夢想啦 嚇。係啦，細個夢想咧就自己將個爸阿媽嗰隻物接咗個籃球就咁射，係啦喺間房度，咁啊將自己嘅夢想。好幸運地就實現咗啦，咁佢細細個咧就睇嗰啲自己好中意睇偶像點樣打籃球啦，咁跟住收尾就成功做咗籃球員啦，做咗籃球員之後咧就話收尾就話，雖然呢個5分鐘一大，收尾都話就話雖然我個 mind 咧就可以承受到嗰啲壓力同埋我個身體咧，但我個身體咧就再唔可以承受到呢度咁樣嘅 pounding 啊，咁啊，所以話佢就要退休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 年紀越大嘅話，其實都好難喺 NBA 度撐落去噶啦，唔係太多啦，37、38歲嘅話。 唔係因為佢高比特已經打咗20年啊嘛。 係啦， 打咗20球季啊，大佬真係佢打球咧，臨尾個 season 都仲打到已經好犀利啦，係咪先？ 係啊， 臨尾時候都打60幾場好似係咪啊？差唔多 60幾場。 係咯，係。都哇都好犀利！ 但你61分，你38歲，你攞61分真係唔會有第二個，我真係估唔到有第二個。 同埋有好多勁嘅球員打到最後嗰年都差唔多傷啊，即係冇打到咁多場噶嘛。係 啦，Michael Jordan 退休嗰年都係十幾分啫嘛 ，Avery 好似 係。係啦，打華盛頓啊嘛。 係啦， 咁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 Kobe 佢退休咗之後咧，係俾大家一個球迷一個少少嘅禮物。 嗯。 或者同大家 say thank you。 嗯。 咁啊。 都好有誠意啦， 好有誠意係啦。 退休之前已經 plan 定曬做呢個短片啦，係咪？ 有啲球員就其實都好中意打籃球嘅，但係去到熱愛到打籃球程度就冇去到佢咁樣，就整一個animated short film 出嚟，就講翻自己。 係佢好似留意到呢個畫家嘅，但係個畫家 approach 佢咧，定係佢 approach 個畫家？ 佢 approach 個畫家，因為 Kobe 本身有個 Kobe 嘅 animated studio， 有個 studio 嘅， 嗯， 有個 studio 嘅，佢自己有個盤生意嘅，有個 studio 係拍呢啲咁嘅嘢嘅，或者為咗佢為咗呢個五分鐘嘅短片就開個 studio 啦，我唔知啦，即係佢有自己一盤生意嘅 ，OK， 係啦，所以就揾埋 John Williams 同埋呢個 animated 呢、這個director 一齊夾埋嚟就整呢個啦，咁、大家睇完之後，覺得係真係一定唔會為錢啦！呢啲根本就係 佢唔等錢使啦，完全係咪？ 一定係唔會為錢，同埋你做呢出有見到有誠意嘅，有誠意嘅，唔係話即係老作啊！即係俾到人哋真係有誠意噶嘛？ 嗯，係啊，係啊， 係啦。咁啊，講完 Kobe 之後，咁啊講下第二啲 topic 啦。咁啊，睇翻最近咧。啱啱最近 NBA 聯盟嘅消息咧，就 Toronto Raptor 多倫多速龍咧，就啱啱係第最早一隊咧，可以有資格入到季後賽啦，係啦，咁啊， 一隊 係啦，因為佢嘅 record 咧就係47-17，而家暫時領先東岸咧排第一，咁啊領先波士頓咧兩場波，波士頓咧就係46-20。咁其實我應該都要講，今年都應該講下講啲 Toronto Raptor， 因為佢病埋喺加拿大一邊咧，大家都冇乜點講佢，係咪先？ 即係 surprise 可以贏得咁多場。 係啦，可以 surprise 人啦。咁其實有啲原因就係因為 Keith 人跌波啦，大家都知啦。係 啦， 其實應該係知，大家知道應該波士頓 Gordon Hayward 又傷埋，係咪先？你 波信都好犀利，真係好犀利。佢下年嘅話係真係好 crazy。 係啦，佢 Gordon Hayward 傷咗，佢都可以排第二。應該今年應該係俾個好牌 Kevin 上噶嘛。Kevin 自己唔爭氣，係嘛？咁啊 ，Kevin 自己唔爭氣就變咗走咗 Toronto Raptor 出嚟。咁其實 Toronto Raptor 今年都打得好好嘅。咁啊，就 check 過佢啲數字啦嚇。嗱 ，check 過佢啲數字咧，最主嗰幾個主將 DeMar DeRozan 咧，打翻 DeRozan 一定知道，打翻 DeMar DeRozan 咧。佢係南加州出身嘅，佢係南加州過嚟其中一個中學出身嘅。OK，DeMar DeRozan 好似係 LA 呢頭㗎，係 嘛？係啊，呢頭嘅。DeMar DeRozan 同埋 Kyle Lowry 咧兩個球員咧，今季咧差唔多係冇傷嘅。 嗯， 一個打64場，一個打61場。OK，Serge Ibaka 即係以前打 OKC 嗰個啦，都打59場， 好防守嘅球員。 係好多球員咧，即係呢兩個主將咧打。冇得點傷，一個好主要嘅，同埋DeMar DeRozan 今年嗰、那個嗰、那個數字咧幾令人 impressive 嘅 ，OK，field goal 46，三分31 OK 啦，但係佢罰球係83%，跟住 Kyle Lowry 42，三分39 ，free throw 84%，OK， 真係令人係信服嘅，同埋佢有好多Serge Ibaka 同埋嗰個Valanciunas 咧，呢個係歐洲嘅中鋒咧，都打得好好嘅，同埋有啲輔助嘅球員，譬如 CJ Miles 啦，都打得好好嘅。咁啊，講翻佢個 team 嘅數字啊 ，team 嘅數字咧仲犀利，點解犀利咧？因為睇翻 Toronto Raptors 咧，佢係 NBA 裡面咧。得分咧係排第 team 得分係排第四嘅 ，OK，平均一場咧有112分啊， 係 ，OK， 係高噶啦， 係啊，佢之後落後於 New Orleans， 係 Golden State、Houston 同埋另外一隊係 佢排第四啊嘛， 係啊，同埋另外一隊係 你講咗三隊咯喎， 係啦，啱啦，係啦，係啦，佢就排頭上面， 係， 咁呢個好重要喎，都睇翻 team 其他嘅數字啦，field goal percentage 47%， 三分的數字是 35%， OK？ 罰球它是差不多全聯盟最準的 80%， 咁呢樣嘢係真係所以佢成功係佢有啲原因嘅。 嗯，托住每一個地方都可以托住啦。 每一分托住啦，同埋佢總得分嗰度，你見佢啲人都唔係話真係好標青，都係有得兩三個主將托住，但係佢都入到每季都入每一輪都入到112分。 冇 superstar 啦，可以咁樣講。 係冇 superstar 啦，係啦，係啦，最正、 那個。Martin Lawson 係當然係 star 啦，但係未去到嗰個 superstar 嘅 level。 冇，未去到，係啦。咁所以睇翻今年 Toronto 都有佢致勝嘅原因啦。咁同埋東岸啲球隊弱少少啊。 東岸係弱啲嘅。 東岸啲球隊弱少少啊嘛。加上 Kiffin， 我哋早幾集都講過唔爭氣啦，已經、有好多波已經應該贏嘅，佢唔贏。OK。 係啦。 咁所以Toronto 今年季後賽都有啲作為嘅，我覺得佢，因為就算睇翻 Kiffin 今年季後賽，我睇佢都好敏水喎，都唔係咁 未必去到好遠。佢自己都講噶啦，幫 James 都話即係喺 All Star 之前就話，如果今日開始 playoff 嘅話，我哋真係唔會打得太遠。 係啦，所以今年東岸嘅季後賽咧，東岸嗰邊有少少爛爛地，所以咧變咗拉勻翻個數量平均啲啊。 係 頭三隊 Cleveland、波士頓同埋 Toronto。 Cleveland 都係第三名而家。 Cleveland 都係三。 嚇 ，OK。但係Philly 都上緊嚟啦，應該係第四、第五。 好啦，而家就講翻呢個最 update 嘅，等我 refresh 翻先。因為啱啱可能而家啱啱打咗一兩場啦，今日我哋星期四啊嘛。 啊，唔緊要啦。 啊，係啦，咁佢就而家最 update 咧就係 Toronto 先講咗啦，東岸第一啦。波士頓第二 ，Cleveland 第三，第四就係華盛頓 Wizard。 OK。 第五咧就係 Indiana。 Washington 都好犀利喎，冇John Wall喎，仲喺邊度第四 ？John Wall未翻嚟。咁啊，第四、第五咧都嗰、那個戰績一樣，37-28。Washington 同 Indiana 都係四平手，係啦，冇錯。第六就係 Philadelphia 76人，35-29。第七就係 Miami。第八就是 Milwaukee。 嗱，睇翻呢個由第三至第八嘅種子咧， 第七係邊個啊？所以 第七係 Miami。 OK。 啊，第三至第八呢個大家場數嘅差距咧，只不過係4.5嘅啫。OK。 隨時都有變化，好大嘅變化。 係啦， 因為仲有廿場到啦。 分鐘下個禮拜咧，我哋又唔知道，可能 Kiffin 又跌咗之後，又唔知邊隊上啦。好啦，咁啊， 二賽係排第九。 跌初第九，跌初啊，跌初冇人行噶， 已經 off 咗啦。即係Blake Griffin， 就算喺 Clipper 又好，喺跌初又好，都係無緣呢個 payoff 啊，暫時 無緣 payoff 啦，無緣 payoff 啦。佢呢、這個同埋你 Blake Griffin 嗰啲打法太單調啦。雖然呢幾年咧，佢嗰啲 jump shot 都幾好嘅，但係一尾籃底就靠撞人，跟住又唔知勾手又剩，跟住。睇翻你 Blake Griffin， 你真係一定要 develop 翻自己嘅啲 skill 啦，你同埋你咁你嗰個 market， 你對自己嘅市場先會擴大噶嘛。 佢去咗 Detroit 嗰陣時候，頭嗰幾場係贏嘅，跟住唔知點解又衰咗落嚟。 後位係細 嚇。 乜頭先又講翻轉頭啦 ，Toronto 最近咧連贏6場啊， 係， 同埋最近嗰10場咧係 9-1啊，嗰個升勢好勁啊。咁啊，講翻呢個西岸啦，哇！西岸勁啦，呢度呢個又係爭奔頭，西岸真係又係爭奔頭。嗱，西岸同東岸咧有一樣嘢好似嘅就係、是、西岸同東岸有一樣似就係咧頭一二名咧爭奔頭，跟住第三至第八咧嗰個差距又係好大嘅， 仲犀利添西岸。 係啦，即係咧第三種子咧，你冇希望追到第二種子噶，同呢個東岸一樣。 係 ，OK， 就講翻啦。第一名就係、是。華盛頓呢、這個Houston Rocket 啦，5-13，最近就連贏17場，睇下今晚唔知有冇打啦。第二就係、 是、17場喎、 啊。係啊， 我諗係過咗 Houston 嘅記錄啦，可能已經。 唔知啦。咁第二就係 Golden State Warrior 50-14 ，OK， 咁啊上 即係差一場， 係差一場 ，OK。 咁咧上一集已經同阿 Vincent 講過啦，就係話咧Golden State 會問嘅，因為咧大家 head to head 咧。Houston 領先2-1嘅今季，如果大家同一個 record 嘅話咧，今季即係變咗 Houston 咧係西岸嘅 number one。 係 第三咧就係 Portland Trail Blazers 啦 ，Portland 今季就打得好好啦，而家咧 連贏八場啊。跟住第四咧就係、是、New Orleans 嘅 Pelicans， 嗯， 最近連贏十場啊。呢、這個Anthony Davis 好勁啊，係 Anthony Davis 分分鐘佢有可能都係 MVP candidate 啊， 嗯， 雖然贏唔贏到另一回事係咪先？ 嗯， 跟住第五咧就係、是、San Antonio 上到最近跌波啊，跟住咧第六咧就係、是、仍然係呢個 Minnesota Timberwolves， 第七就係 OKC， 第八咧就俾阿 Cooper頂咗上去，因為昨晚咧Denver 好似輸咗，咁啊變咗咧佢嗰個 winning percentage 咧 Cooper 就540， 係 Denver 就538，咁啊所以 差少少啦， 係啦， 但係仲有廿場啦，變化都好大嘅， 係啦，即係講翻頭西岸頭一至四名咧，最近都連贏好多場啊 ，Houston 連贏十七場， 係 Golden State 連贏六場， 係 Portland 連贏八場 ，New Orleans 連贏十場。 New Orleans 先犀利，冇咗 DeMarcus Cousins， 係啊 ，Anthony Davis 一個人喺二月啦、啊，就連贏好多場啦， 係啊， 基本上係佢一個啦，呢、這個真係 superstar。 同埋睇翻 New Orleans 咧，佢今季作客成績好犀利啊，贏21場輸14場嘅，呢、 嗯 這個好犀利嘅。OK， 佢作客嘅成績咧喺西岸係排第三啊， 係 好犀利啊。咁啊講翻跟住第九咧就係、是、Denver。咪同 Kuba 叮當碼頭啦 ，Denver 好似傷咗一個係咪 Nicholas 好似係咁，但係阿 Paul Millsap 出翻嚟，咁但係咧，唔好大家唔好留意呢個 Utah 又係第十啊， 係 Utah 第十咧，即係而家不第八、第九、第十咧，只不過差半場啫， 係都係好大變化啦， 好大變化 Utah 又係揸分頭啊！同呢、這個Denver 同埋 Kipa， 咁最後不得不提咧就係 Lika 啦。 係 Lika 琴晚嗰場波咧就贏咗 Orlando， 即係而家係29-35。嗱咁啊入到季後賽咧，而家我諗都入唔到啦。但係數字上咧，佢只係落後五場半啫。 嗯，嗱佢嚟第八，佢嚟第八嗰個係 五場半咯。 係 五場半，咁啊佢打多一兩場啦，俾第八、第九，但係數字上仲有得追，咁當然啦，因為仲剩翻十幾場啊嘛。咁、 嗯、 其實都難追㗎啦。咁但係不得不提 Keep 阿 Lika 今季真係呢幾場都打得好好啊嘛。 係啊係啊， 就算琴晚 嘅嘢，琴晚嗰場啊真係啱曬頭啦已經。 琴晚嗰場就臨尾嗰個波就離奇啦，唔知嗰啲球證點吹啦。 嗯 或者下一集可以講啦， 我有睇到 ESPN 有新聞出嚟，但我冇撳入去啦。佢話臨尾嗰兩分鐘應該，佢話兩分鐘啦個 topic， 咁佢話應該係個波係俾翻阿 Orlando 嘅，唔係 tip 嘅。 唔係佢話咁嘅，因為佢臨尾個掟個波咧 inbound 嗰陣時咧，嗰啲場邊嗰啲人員咧就早咗撳掣定唔知乜鳩嘢。 佢話係個shot clock 嘅壞咗。 哦， 咁佢哋個 look 琴晚嘅講法咧就係個 rule 咧就係話，如果 shot clock 壞咗咧，就要喺中場嗰度針波。 哦，係啦，係啦，咁即 係咁啊，好多人都唔知嘅喎。 咁 你問翻啲球員，Luke Walton 都係 冇人知，冇人知。 我都係今晚先聽到，知道有呢、這個。 咁咪即係變咗懲罰咗奧蘭度咯，因為嗰個 possession 係奧蘭度噶嘛。 係啦，咁但係臨尾咯，真係打得好核突啦，嗰兩分鐘。 咁啊 ，Isaiah Thomas 真係又唔入咧，係咪？入唔入波啦？琴日嗰兩分鐘 係咁冇所謂啦。琴晚 Book Lopez 勁啊嘛，咁 Book Lopez 係廿幾三十分啊，臨尾嘅攞球罰球啊嘛。咁但係臨尾嗰個波根本就係變相係懲罰咗 Orlando 啊嘛，因為嗰個 possession 係屬於佢噶嘛，係咪先？佢應該有射波嘅權利噶嘛。 我覺得係場邊嗰個人咧，即係計時間嗰個咧，以為 Book Lopez tip 到個波，所以由嗰一刻咧就已經計咗時間噶啦。 可能係啦，我唔知咩事啦。 但係佢 end up 話係個 shot clock 有問題啦，壞咗啦，咁啊益咗 Lakers 啦。 咁即係 conspiracy theory 嘅話，即係場邊嗰啲人咧，可能都係 Lakers 啲人嚟嘅喎，我唔知 係咪有可能啊？ 喂，死冇佢幫翻自己主場喎、啊，大佬。 但你如果你跌得翻0.2秒嘅話，真係都冇乜機會入㗎啦。 唔係，佢咪好似多0.2秒嘅。 即係如果計阿 Lonzo 波接咗個波拍咗落地下之後，應該我覺得可能。三啦，有冇四啦？0.4都有機會嘅 ，David Fisher 都入過啦，係咪？ 0.4嘅可能有起手嘅機會啦， 有起手機會， 個波會離手啦。 啊，或者有 Ellie Oops 啊 ，Ellie Oops 0.2秒都唔使添啦，係咪？ 係。咁啊，咁你講翻啦，其實話今年嗰啲聯盟嗰啲教嗰啲球證啊， 好多錯處啦，已經 係我今年我覺得係有啲 難。下一集可以講啦，因為有一場波咧，下一集可以講翻呢個。有一場波咧，而家好快咁講啦。兩隊球員有一個球員咧就射三分俾人 foul 啦，嗰三分唔入啦，梗係咁啊，應該係射三個罰球啊嘛。 係 咁啊，嗰個球員射咗第一球入咗，第二球唔入，彈咗出嚟，成班人出去攞籃板喎。 係。 成班攞籃板，那個球證咧又戇鳩鳩，佢唔知道應該射第三個喎，繼續喎，啊繼續之餘咧，仲撲街，佢知唔知自己錯，去翻另外一邊，另外一隊球隊咧入咗波，入咗波之後咧，跟住嗰人唔知翻埋點樣就罰球，一罰球波停咗之後咧，就突然間就話啊唔係喎， 本來係應該係 頭先個罰波個 position 應該翻翻嗰邊射多球罰球喎，嗰啲球證咧就發現個錯處，跟住就。抹殺咗啱啱之後發生嘅嘢，即係你入咗個球 唔計， 個花式入個唔球唔計，乜都唔計，就去翻 rewind 翻，去翻之前就再射第三個。 都好 OK 啊！啲啊球證好似係 quarter mil 一年噶。 嗱，球證嗰啲咧，嗱 廿幾萬一年噶。 嗱有十年八年前咧，你球證咧啊嗰啲球證咧，佢坐嗰啲咧，因為有啲最近啲十年八年前咧，嗰啲球證俾 IRS 捉到啊。 係， 因為咧。嗰啲球證咧，佢通常都係坐 first class 嘅。 嗯。 咁但係咧，你可以 request 話 downgrade 咗坐翻 economy。 嗯。 咁咧嗰啲錢 downgrade 嗰啲錢咧，你可以 keep 住。 嗯。 但係咧，早幾年咧，十年八年前咧， 就冇報 到，佢冇報到。 嚇！球證嗰啲就冇報到。 冇報到。嚇！嗰啲十幾年前應該係，啲球證就冇報到。 我都記得有呢件事。 咁呢啲球證咧就俾 IRS 捉鳩咗，有幾個嘅，好似唔止一個嘅，有兩三個嘅。 咁啊， 呢 金㗎啦。 題外話啦，咁球證咁當然俾得人工唔錯啦。OK， 咁我唔知對比翻其他 sport 嗰啲球證有幾多啦。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呢幾年就即今季啦，啲球證錯處係好多啊嘛。 好多新嘅球證啦。 同埋冇理由你射十三個罰球，你唔知變咗兩個，跟住繼續噶嘛，係咪先？ 你有三個球證，點解唔知嘅咧？ 係咯，同埋係我諗係佢唔知之餘咧，可能係場邊嗰啲人員提翻佢先知啫。 嗯，可能係。 係啦，咁啊，所以講翻今年真係錯落百出啦。咁睇翻呢個LA Laker 啦 ，mathematically 咧佢真係仲有機會，但係今年真係好問啊。咁啊，睇翻佢。Magic Johnson 同埋 Rob Pelinka 咧，都係諗住七月睇下點啦，簽俾個球員啦。咁啊睇翻今季，如果2018嘅 free agent 咧，如果要 top max salary max contract 咧，都來來都係得兩三個啫。我 check 過啦 ，LeBron James 有邊個啊 ？Paul George 係啦 ，The Market Cousin 三件係 max 嘅、，max 嘅，其他都冇咯。有邊個啊？ 仲有 contract 啊 ，KD。是簽一年啫嘛 ，KD 唔係 ，KD 佢仲如果淨係 係簽兩年嘅 KD， 係啊 ，KD 要簽兩年嘅，佢唔係嘅，佢總之同埋咧 ，The Markison project 都係 restrict 啊 unrestricted free agent， 啊其實 LeBron James 都係 under contract 嘅，只不過佢下年嗰個就咧 player option 啫嘛， 係 ，yeah， 咁佢自己 opt out 啦，咁所以其實你問我呢個可唔可以簽到兩個 max 嘅球員咧？我自己認為就唔好問就唔得啦，或者可以簽一個啦。是不是 我都問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就算我哋簽咗啊 Paul George， 就算我哋簽埋 LeBron， 係咪下年就可以贏到 champion 咧？ 好難講喎，西岸都好難強喎，西岸好難強喎，真係。 係啊， 仲要睇你上場嘅表現喎。 啊，仲有你啲 chemistry 咧，係咪？ 係咯， 都要拼下㗎。係 啊，同埋你 Paul George 同埋 LeBron James， 大家打個位都差唔多，我又唔知點，又唔知點喎，到時又唔知點夾喎，係咪先？ 咁就算 OK， 簽到呢兩個啦 ，Paul George 同埋 LeBron 啦 ，LeBron 就咁老啦。你如果你下年贏唔到嘅話，你要等多幾多年先贏到咧？ 係啊，同埋 你兩年後、三年後，咁啊 LeBron 已經35、36歲咯喎， 係咯， 再贏到咧，係咪？ 係咯。 咁所以你話如果我係要簽 LeBron， 我真係唔會簽得多過三年啦。 係咯，可以咁講啊。但係 LeBron 一定唔制噶嘛，佢一定標美會噶嘛，一定係五年合約噶啦。 誒，睇下點樣啦嚇。 同埋你 有幾想嚟啦？ 同埋你立刻簽咗。Paul George 同埋 LeBron 都冇，你冇 center 喎，你都簽翻個 center 翻嚟㗎。 係啊 ，center 都好重要。 你冇 center 翻嚟，你 book 到 pass。有啲人又講話想要 DeAndre Jordan 啦，我就唔係咁中意佢啦。 OK 啦，你 DeAndre 不咁不如簽翻 book 到 pass 先。我不如要，我梗係要 DeMarcus Cousins 啦。 咁梗係啦，咁但係 但係你都要個 center 係咪先？你同埋你 Lopez 都 OK， 波魯就 OK 啦。咁但係如果下年有翻 Paul George 同埋立班嘅話，就唔需要 Lopez 啦。同埋可能佢下年就唔要，可能就要長約，就唔要一年合約噶啦，係咪先？好難講噶嘛。所以你同埋你 Lika 可能如果佢簽唔到呢兩個球員，頭先講嗰兩個 Paul George 同埋立班之外。我想佢個 backup plan 都係諗住簽翻 Isaiah Thomas 嘅，因為我覺得諗住都 OK 啊 ，OK so far 都夾得都 OK，、 okay. 但係 Isaiah Thomas 佢一定會俾 max contract 俾㗎啦，又即係俾一個一年至兩年合約俾㗎啦。 係啦，我覺得十到十五個 million 啦。 我覺得如果淨係簽佢一年 Isaiah Thomas 一年合約咧，都可以去到差唔多二十個 mil 嘅。如果只一俾一年嘅話，因為今中季拎夠得俾嗰個咩 KCB 都十。十八萬係咪啊？ 十八個 mil 係， 十八個 mil 咯， 但 KCP 已經係 proven 係一個 defender 啦。 係。咁啊，咁啊，有啦，因為聯盟而家最值錢嘅球員咧就係呢啲啊嘛。係 啦。 就係你打 wing 啊，又可以打兩三個位置噶嘛。 又有 defense， 有啲又三分又勁啦，最近係咪啊？射外圍又得啦，又 defense 又得啦，可能 post up 都得啦，打幾個位啦，咁呢啲最值錢啊嘛。 係啊。 咁所以 Isaiah Thomas 可能。如果佢要一年合約，可能去到嗰個價；如果你要長約嘅話，可能人哋唔俾佢啦。 我覺得佢個 hip surgery 之後都仲未去到 top 嘅佢嘅 performance 啊。 係啦， 咁你喺 Laker 打多一年，跟住你先轉會咯。你都係卅歲啫。 唔係佢，所以佢而家呢個零月咧，佢嗰個表現好緊要 嘅。係啊，好緊要， 好緊要，因為 為自己而打啊，真係。 因為係為錢嘅，因為個 agent 一定要同佢講話，你因為咧啲人會睇翻你個 hip surgery 傷出嚟之後咧。你嗰個 performance 係點？ 係啊 ，OK， 因為你一靠， 因為你喺 Cleveland 一定已經衰咗啦， 係啦，你同埋 Lakers 你一定入唔到季後賽啦，差唔多係咪先？所以剩翻個零月呢十幾場， 係啦，一定要搏到盡嘅。 你要搏盡，你打得好俾人哋睇，你 keep surgery 之後咧都打得咁， 有翻個 value 喺度。 你如果下季 100% 嘅話，你嗰個 value 會 go up 噶嘛？ 係啊，如果你 keep 住，譬如十五分嘅話，一場嘅話係咪咁多 turnover 嘅話，真係你有 value 真係冇幾個 million 嘅隨時。 係啊，咁佢。今季好似唔知六定七個 million 啫嘛， 呢個我唔知。 係啦，咁佢所以我諗 Lika 要有機會想簽佢，但只不過佢係確一個叫做 contingency plan 啦。所以首要就係簽頭先講嗰三個啦 ，The Marcus、Paul George 同埋 LeBron。我諗佢 Lando 啊 ，Lando 都要俾錢㗎啦，下年都要俾大錢㗎啦，爭在幾多啫。 咁啊 ，Julius Randle， 如果你佢簽唔到，如果佢簽唔到一個中鋒，可能都會諗翻 Julius Randle 嘅，因為 Julius Randle 你最近呢幾場打得幾好啦 ，Playoff All Star 之後真係好， 好多啲好啦，因為佢Julius Randle 咧，佢 有個問題啦，我覺得 foul trouble 第一樣啦，第二有時佢真係接唔到波啊嘛，第三有少少啲好多時都係 make 啲 bad decision 啦， 係咁但係第四 quarter 有時都難得啲靠食碗喎， 係啦， 同埋佢又可以帶到波去 handle 到波。 Bully 嗰啲 play 咧係真 係，同埋佢籃底硬淨啊，籃底硬淨啊， 推一推人嘅話就上到籃。 係啊， 呢樣真係佢好勁啊！ 同埋佢係又打四號位，又打五號位，跟住又打一號位噶嘛，佢 handle 到波噶嘛。雖然有時啊，帶得甩咗，戇鳩鳩啲啫。 同埋 B ball 都好咗啦 ，All Star 之後。 係啊，喂，講開 free ball 話，講開啲射波咧 ，Last ball 最近咧。好咗喎，係 Last Ball 最近好咗喎。雖然咧，睇翻佢今季嗰、那個蘇花嗰個入球嘅數字啦， 佢 All Star 之後應該係40% 嘅三分， 係 有40%+嘅，係 OK 嘅，40%+唔係 OK， 已經係算係好好啦。但係當然係講緊十零場嘅表現啦。但係你 compare All Star 之前。佢未傷之前咁樣，你講咧30% 投咁樣。 係啦，咁啊，而家講翻今季 so far 咧 ，Lonzo Ball 咧就打咗42場 ，OK？Field goal 咧37，三分就34，罰球啊48，罰球48就當然係差啦。咁但係其實有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呢啲最，我諗佢射罰球呢幾好多場都係佢。俾人摟嘅數字都好低嘅，冇乜點射罰球啊 ，OK？ 咁但係最近有一兩場，好似最近一場就係射12球三分，中6球啊嘛。琴日嗰場波都打得好啲三分啦。你好明睇到佢嘅三分咧，雖然有啲係唔入，但係咧佢係準好多嘅。準到冇意思嘅咧，準係直頭穿針嘅，冇掂框嘅。以前嗰啲好似 Vincent 話齋就即刻鳩掉啦。 咁就所以今年 扳一兩下先彈入去啦。 係係係 s h o 咁樣。 就算入咗咧，都係好核突嘅。 Lucky bounce 入。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好 consistent。 係。 咁啊變咗你 Lanso 波就唔同啦 ，Lanso 波就唔係即係佢呢幾季呢幾場波咧就打得稍微好啲啦。咁雖然佢嗰、那個field goal percentage 咧同埋個罰球都要有待努力，但係都見到佢有改善嘅。 嗯。 好啦，咁啊講翻呢個。我頭先講翻呢個 Toronto Raptor 有一樣嘢唔記得講啊，其實咧，你睇呢最近呢、這個阿 Dway 咧就翻去 Miami 打啦嘛，你見到 Ginobili 都繼續帶緊 San Antonio 啊嘛， 係， 咁啊有啲人就好有啲意願就想 翻去 Toronto 打啊嘛，咁好睇喎、啊，呢個係一個 marketing 嘅動作嚟噶嘛， 堅 明講。雖然大家知道 Vince Carter 入已經係唔知四廿歲定幾多歲啦，係咪先老㗎啦？你可能叫佢in traffic 入樽可能都難啦，係咪先？ 嗯，佢今年都有 miss 㗎。 有冇 miss？ 嚇，有 miss。 但係 我講緊燈喎，一定入嘅燈，佢竟然跌翻落嚟喎。 係啊，燈。咁但係啲 fans 好中意 Vince Carter 啊嘛。 係啊 ，Vince Carter 係 Toronto 嘅 franchise player 嚟㗎嘛。 嗯、 如果佢第時要退休，佢嗰個球衣都掛上去啦，係咪先？ 我覺得應該要啊， 應該要係咯。咁佢退休或者下季或者今季，就佢仲打緊 Sacramento 係嘛？應該叫 Sacramento， 你放走我，跟住同阿 Toronto 講話，你簽我啦，咁、嗯、啊令到啲 fans 開心啊嘛，係咪先？ 一兩個 million 都好係咪？ 係咯。加上你， 我哋 Paul Pierce 咁樣做少少幾打十零分鐘一場或者幾分鐘一場， 係啊係啦係啦，即係同啲 fans 致謝啊嘛。 啊， 咁啊，所以變咗你可以 Toronto 可以諗下啦。 嗯， 咁所以有啲 fans 都嗰啲願望，一翻到可能嗰啲球衣又出翻曬嚟 ，Vince Carter 球衣出翻嚟，咁啊變咗成個會起哄啲啦，都令到你 Toronto 嗰個 franchise 變咗會多啲留意啦， 擁護啲啦， 係啦。咁啊，講完呢、這個NBA 嘅話咧，咁啊最近好快就臨完村之前咧，就講翻一單新聞啦。因為就講翻呢個最近喺今個禮拜先出嘅啫，就係、是、我哋叫 LA Dodgers 啊，嗰個職業嘅棒球隊咧。咁啊，最近咧喺呢個幫呢個 City of Valinda 喺邊度嚟？我都要 check check 喎。原來就喺 West Covina 附近嘅， 係 一個因為 Valinda 呢個城市就喺我哋 LA 呢度啦，喺 West Covina 附近咧，係一個叫 unincorporated area。unincorporated area 即係咩咧？即係佢經濟或者冇咁好嘅城市，或者好冇咁好嘅 area。咁我哋 LA 呢度附近都有幾個城市係咁嘅， 冇自己嘅 City Hall， 冇 City Hall， 隸屬於LA 縣嘅， 係啦，冇自己嘅紀律部隊啦，冇自己嘅 fire department 啦，要 outsource 啦， 係 咁啊就所以叫 unincorporated 即係。 冇一個市政府啦， 係啦，即係換句講就係冇咁有錢嘅城市啦。 啊， 咁啊變咗咧， 都未必係冇咁有錢嘅，但係冇規劃一個自己有市政府嘅城市裏邊。 係係係係，咁啊，咁佢本身咧，佢有一個叫棒球場嘅。 係。 咁咧，呢、這個 LA Dodgers 咧，最近咧就同呢個 LA County Board Supervisor 咧就合作，就咧就幫呢個球場翻新。咁翻新係點咧？就呢、這個翻新咧，就話咧 ，LA County 咧就自己就會揞16万出嚟，就會翻新嘅。其餘嗰啲錢咧 ，LA Dodgers 咧就會支付成個翻新嘅費用。OK， 個、LA Dodgers 咧支付呢個費用咧就係492000蚊。 嗯， 咁我點解要講 49万？ 嚇 ，OK， 係咯，即係成個大約係60-70万度啦。成、個翻新呢個球場 ，OK， 咁其實點解要講咧？就因為你嗰啲。唔好成日話成日講嗰啲 sport 啊，有啲 gimmick 嘅嘢，咁其實有啲球隊都會回饋翻社會嘅。咁、你因為呢樣嘢，我哋成日話講咩波啊，講呢樣講呢樣嘢比較少講啲，所以呢樣啲都要提翻嘅，係、嘛？ 因為個城市嗰、那個城市會有好處啦， 係啦， 即係唔係淨止多著啦，其餘啲活動都可以喺嗰度搞啦。 係啦，咁佢咧 upgrade 包括咩嘢咧？就鋪個新嘅草皮， 係 啊，又鋪個新嘅草皮。煲嗰啲新嘅嗰啲 fans 啊，即係咩啊？嗰啲鐵絲網、 欄杆、 欄杆鋪過嗰啲灌水嘅系統，因為你有啲草地要淋噴水噶嘛 ，OK？ 唔係好似香港政府， 唔係香港政府大球場噶嘛，係嘛？啊，係啦，咁啊，所以變咗 你講開草地咧，即係香港大球場嘅一個笑話啦。 嗯、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上年嘅時候定再上年嘅時候咧 ，LA 有一個 high school 咧係都係要鋪草地喎，佢哋嘅 football field high school 嚟嘅。咁、 嗯、 啊買咗中國製造嘅 草地 嚇，點、知咧嗰、那個草地應該係正常佢哋話咧係140度嘅高温，即係太陽底下咧都係唔會有問題嘅，但係。嗰、那個球場喺一年之內咧就已經融融爛爛啦。 哦， 嗱，因為 overheat 咗。 但係嗰個高温度都冇去到140度。 冇可能去到140啦。 佢已經係瀨嘢啦 嚇。係啦係啦，所以啊呢一個都係題外話啦。但係我見到啊真係覺得好好笑啊嗰陣時。 係啦，咁呢個我諗啊 ，LA Dodgers 同埋呢個 LA County Supervisor 佢哋夾錢揾嗰、那個整嗰個草地應該 係 個質素，應該質素係好過頭先你講嗰個嘅，係啦。好啦，咁今日嘅天下波經就講差唔多啦。咁其實咧，我可以 preview 翻咧下幾個禮拜咧可以講乜嘢嘅，因為最近咧呢個 LA All Star Game 咧就宣布咗咧籃球嘅名人堂咧最後候選名單， 哇 好多勁人啊屌！下幾集可以講，因為又有 Jason Kidd， 又有 Steve Nash， 又有 Ray Allen， 呢三個差唔多入眼噶啦。咁我下集可以講佢啲資料啦。咁你仲有 Grant Hill， 仲有 Chris Webber 呢五個啦，所以今年比較多啲嘅。咁、下年可下一集可以，或者過兩集可以有邊成喺度都可以講嘅。 OK， 好啦，咁下一集再見啦。好啦，大家拜拜， 拜拜。